楚世家第十。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，高阳者黄帝之孙，昌邑之子也。高阳生谶，谶生卷章，卷章生崇黎，崇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政，甚有功，能光荣天下。帝喾命曰祝融。公公室作乱，帝喾使崇黎诛之而不尽。帝乃以庚寅日诛崇黎，而以其弟无回为崇黎后，复居火政为祝融。无回生陆中，陆中生子六人，彻剖而产焉。其长一曰昆吾，二曰申胡，三曰彭祖，四曰惠人，五曰曹姓，六曰季连，米姓，楚其后也。昆吾氏夏之时常为侯伯，桀之时汤灭之。彭祖氏殷之时常为侯伯，殷之末世灭彭祖氏。季连生傅举，傅举生学雄，其后终危，或在中国，或在蛮夷，弗能记其事。周文王时，季连之苗裔曰玉雄，玉雄子是文王早卒，其子曰雄立，雄立生雄狂，雄狂生雄毅。雄毅当周成王之时，举文武勤劳之后嗣，而封雄毅于楚蛮，封以子南之田，姓米氏，居丹阳。楚子雄毅与鲁公伯禽、卫康叔子穆、晋侯谢、其太公子吕吉俱是成王。雄毅生雄艾，雄艾生雄坦，雄坦生雄盛。雄盛以弟雄阳为后，雄阳生雄渠，雄渠生子三人。当周夷王之时，王室危，诸侯或不朝，相伐。雄渠甚得江汉间民和，乃兴兵伐雍、杨越，至于鄂。雄渠曰：“我蛮夷也，不欲中国之好事。”乃立其长子康为勾胆王，中子弘为鄂王，少子执疵为越章王，皆在江上楚蛮之地。及周厉王之时，暴虐，雄渠为其伐楚，亦去其王。后为雄吴康，吴康早死，雄渠卒，子雄志弘立。至弘卒，其弟侍而代立，曰熊延。熊延生熊勇。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乱，攻厉王，厉王出奔至。熊勇十年卒，弟熊延为后。熊延十年卒，有子四人，长子伯霜，中子仲学，次子叔堪，少子季训。熊延卒，长子伯霜代立，是为熊霜。熊霜元年，周宣王出立。熊霜六年卒，三弟争立。仲学死，叔堪亡，避难于蒲，而少弟季训立，是为熊训。熊训十六年，郑桓公出封于郑。二十二年，熊训卒，子熊鄂立。熊鄂九年卒，子熊仪立，是为若敖。若敖二十年，周幽王为犬戎所弑，周东徙，而秦襄公始列为诸侯。二十七年，若敖卒，子熊侃立，是为萧敖。萧敖六年卒，子熊顺立，是为坟茂。 文茂十三年，进使乱，以屈沃之故。文茂十七年卒。文茂弟熊通是文茂子而代立，是为楚武王。武王十七年，晋之屈沃庄伯是主国晋孝侯。十九年，郑伯弟段作乱。二十一年，郑亲天子之田。二十三年，魏弑其君桓公。二十九年，鲁弑其君尹公。三十一年，宋太宰华都弑其君商公。三十五年，楚伐隋。隋曰：“我无罪。”楚曰：“我蛮夷也。今诸侯皆为叛相亲，或相杀。我有臂甲，欲以观中国之政，请王室尊吾号。”隋人谓之周，请尊楚。王室不听，还报楚。三十七年，楚熊通怒曰：“吾先欲熊，文王之师也，早忠。成王举我先功，乃以子南田令居楚，蛮夷皆率服，而王不加位，我自尊耳。”乃自立为武王，与隋人盟而去。于是始开蒲地而有之。五十一年，周赵随侯，孰以立楚为王。楚怒，以隋背己，伐隋。武王卒师中而兵罢。子文王熊资立，使都郢。文王二年，伐申过邓。邓人曰：“楚王一取，邓侯不许也。”六年，伐蔡，鲁蔡哀侯已归，已而弑之。楚强，临江汉间小国，小国皆畏之。十一年，齐桓公始霸，楚亦始大。十二年，伐邓灭之。十三年卒，子熊坚立，是为庄敖。庄敖五年，欲杀其弟熊运，运奔隋，与隋袭弑庄敖代立，是为成王。成王运元年，初即位，不得施惠，结旧好于诸侯，使人献天子。天子赐座曰：“朕尔南方一月之乱，无亲中国。”于是楚地千里。十六年，齐桓公以兵侵楚，至行山。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，与桓公盟。桓公属以周之父不入王室，楚许之，乃去。十八年，成王以兵北伐许，许军肉袒谢，乃弑之。二十二年，伐黄。二十六年，灭婴。三十三年，宋襄公欲为盟会，召楚。楚王怒曰：“召我，我将号王袭辱之。”遂行。至于遂直辱宋公，以而归之。三十四年，郑文公南朝楚，楚成王北伐宋，败之鸿，射伤宋襄公。襄公遂病疮死。三十五年，晋公子重耳过楚，成王以诸侯客李享，而后送之于秦。三十九年，鲁西公来请兵以伐齐，楚使申侯将兵伐齐，取谷至齐桓公子雍焉。齐桓公妻子皆奔楚，楚晋以为上大夫，灭魁，魁不似祝融， 欲雄故也。夏伐宋，宋告急于晋，晋救宋，成王罢归。将军子玉请战，成王曰：重耳亡居外久，足得反国，天之所开，不可当。子玉故请，乃与之少师而去。晋果败子玉于城濮，成王怒，诛子玉。46年初，成王将以商臣为太子，欲令尹子上。子上曰：君之耻未也，而又多内宠，处乃乱也。楚国之举常在少者，且商臣封木而柴生，忍人也，不可立也。王不听，立之。后又欲立子侄而处太子商臣，商臣闻而为神也，告其父潘崇曰：何以得其实？崇曰：想王之宠姬将靡而勿敬也。商臣从之。将靡怒曰：宜乎王之欲杀弱而立直也。商臣告潘崇曰：信矣。崇曰：能事之乎？曰：不能。能亡去乎？曰：不能。能行大事乎？曰：能。冬十月，商臣以公卫兵为成王，成王请食熊繁而死，不听。丁未，成王自绞杀，商臣戴笠，是为穆王。穆王立，以其太子公与潘崇，使为太师，掌国事。穆王3年灭姜，4年灭六辽。六辽高尧之后，8年伐陈，12年卒。子庄王吕立。庄王即位3年，不出号令，日夜为乐，令国中曰：有敢谏者死无赦。武举入谏，庄王左抱正姬，右抱越女，坐钟鼓之间。武举曰：愿有尽。隐曰：有鸟在于布，3年不飞不鸣，是何鸟也？庄王曰：3年不飞，飞将冲天；3年不鸣，鸣将惊人。举退矣，吾知之矣。举数月，淫亦甚。大夫苏从乃入见。王曰：若不闻令乎？对曰：杀身以明君，臣之愿也。于是乃罢淫乐，听政，所诛者数百人，所尽者数百人，任武举、苏从以政，国人大悦。是岁灭雍，6年伐宋，获500胜。8年伐陆浑荣，遂至洛，官兵于周郊。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王，楚王问鼎小大轻重，对曰：在德不在鼎。庄王曰：子无祖九鼎，楚国折构之会，足以为九鼎。王孙满曰：呜呼，君王其望之乎？昔余下之盛，远方皆至，共金九木，铸鼎象物，百物而谓之备，使民之神坚。皆有乱德，鼎千余阴，载4-600，阴纣暴虐，鼎千余周。德之修明，虽小必重，其坚回昏乱，虽大必轻。昔成王定鼎于贾汝， 卜筮三十，卜年七百，天所命也。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未可问也。楚王乃归。九年，相若敖氏，人或禅之王孔朱反公王，王击灭若敖氏之族。十三年，灭书。十六年，伐陈，杀下征书。征书是其君，故诛之也。以破陈，即献之，群臣皆贺。申书时使其来，不贺。王问，对曰：“比语曰，牵牛竟入田，田主取其牛，竟者则不止矣。”取之牛不亦甚乎？且王以臣之乱而率诸侯伐之，以义伐之而贪其县，亦何以复令于天下？庄王乃复国臣后。十七年春，楚庄王为政，三月克之，入自黄门，郑伯肉袒牵羊以逆，曰：“孤不天，不能事君，君用怀怒以及避义，孤之罪也，敢不违命事听？宾之南海，若以臣妾赐诸侯，亦违命事听。若君不忘立宣桓武，不绝其社稷，使改事君，孤之怨也，非所敢忘也，敢不负心。”楚群臣曰：“王勿许。”庄王曰：“其君能下人，必能信用其民，庸可绝乎？”庄王自守其左右挥军，引兵去三十里而射，遂许之平。潘汪入盟，子良出至。夏六月，晋旧政与楚战，大败晋师和尚，遂至横雍而归。二十年，为宋以杀楚使也。为宋五月，城中食尽，一子而食，息鼓而吹。宋化元初，告以情，庄王曰：“君子哉！”遂罢兵去。二十三年，庄王卒，子公王审立。公王十六年，晋伐郑，郑告急，公王就郑，与晋兵战鄢陵，晋败楚，射中公王墓。公王召将军子反，子反嗜酒，从者数羊骨进酒，醉。王怒，射杀子反，遂罢兵归。三十一年，公王卒，子康王昭立。康王立十五年卒，子云立，是为夹敖。康王宠弟公子为，子比、子奚弃疾。夹敖三年，以其继父康王弟公子为为令尹，主兵事。四年，为使政，道闻王疾而还。十二月已有，为入问王疾，缴而杀之。遂杀其子墨及平下，使使复于政。伍举问曰：“谁为后？”对曰：“寡大夫为。”伍举更曰：“公王之子为为长。”子比奔晋而为立，是为灵王。灵王三年六月，楚使使告晋，欲会诸侯。诸侯皆会楚于身。伍举曰：“昔夏启有君台之降，商汤有景伯之命，周武王有蒙金之势，成王有祁阳之搜，康王有丰功之朝，穆王有涂山之会。 齐桓有赵陵之师，晋文有建土之盟，君其何用？陵王曰：用桓公。时正子产在焉，于是晋、宋、鲁、魏不往，陵王以盟有交色。吴举曰：结为有仍之会，有敏叛之，纣为骊山之会，东夷叛之，幽王为太室之盟，戎狄叛之，君其甚忠。七月，楚以诸侯兵伐吴，为诸方。八月克之，求庆封，灭其族，以封训。曰：吾孝其庆封，视其君而若其孤，以盟诸大夫。封反曰：莫如楚公王庶子为，视其君兄之子云而待之利。于是陵王使疾杀之。七年，就张华台，下令纳王人食之。八年，使公子弃疾将兵灭陈。十年，召蔡侯，罪而杀之，使弃疾定蔡，因为陈蔡公。十一年，伐徐以恐吴，陵王赐于甘溪以待之。王曰：齐、晋、鲁、魏、齐、封皆受宝器，我独否。今吾使使周求鼎以为粪，其与我乎？西府对曰：其与君王哉？昔我先王熊毅辟在荆山，筚路蓝缕以处草莽，跋涉山林以示天子，唯是桃胡及使以攻王室，其王舅也；晋及鲁卫王母弟也。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，周今与四国服侍君王，其唯命是从，其敢爱鼎？陵王曰：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世宅，今郑人贪其田，不我与。今我求之，其与我乎？对曰：周不爱鼎，郑安敢爱田？陵王曰：昔诸侯远我而未尽，今吾大成陈蔡不耕，复皆千乘，诸侯畏我乎？对曰：畏哉。陵王喜曰：昔父善言古事焉。十二年春，楚陵王乐甘溪，不能去也，国人苦役。初，陵王会兵于申，戮越大夫常受过，杀蔡大夫关起，其子从王在吴，乃劝吴王伐楚，唯见越大夫常受过而作乱，唯无见。使缴公子弃疾命，召公子比于晋，至蔡，与吴越兵欲袭蔡，令公子比见弃疾，与盟于邓，遂入杀陵王太子路，立子比为王，公子子西为令尹，弃疾为司马。先除王公，关从从师于甘溪，令楚众曰：国有王矣，先归复决议田氏，后者迁之。楚众皆愧，去陵王而归。陵王闻太子路之死也，自投车下而曰：人之爱子亦如是乎？侍者曰：甚是。王曰：于杀人之子多矣，能无及此乎？又引曰：请待于郊以听国人。王曰：众怒不可犯。曰： 且入大县而起师于诸侯。王曰：皆叛矣。又曰：且奔诸侯以听大国之律。王曰：大夫不在，只取汝耳。于是王乘舟将欲入燕，又引夺王不用其计，俱俱死，亦去王。王灵王于是独彷徨山中，野人莫敢入王。王行欲其故捐人，谓曰：为我求食，我已不食三日矣。捐人曰：新王下法，有敢享王从王者，罪及三族，且又无所得食。王因枕其骨而卧，捐人要以土自带逃去。王觉而弗见，遂饥弗能起。于引申无宇之子申亥曰：吾父再犯王命，王弗诛，恩孰大焉？乃求王，欲王积于西泽，奉之以归。夏五月癸丑，王死申亥家，申亥以二女从死，并葬之。是时楚国虽以利比为王，为灵王复来，又不闻灵王死，故官从谓出王比曰：不杀弃疾，虽得国犹受祸。王曰：余不忍。从曰：人将忍亡。王不听，乃去。弃疾归，国人每夜惊曰：灵王入矣。乙卯夜，弃疾使传人从江上走呼曰：灵王至矣。国人愈惊，又使曼成然告出王比及令尹子西曰：王至矣，国人将杀君，司马将至矣，君早自屠，吾取汝焉。众怒如水火，不可救也。出王及子西遂自杀。丙辰，弃疾即位为王，改名熊居，是为平王。平王以诈弑两王而自立，恐国人及诸侯叛之，乃施惠百姓，复陈蔡之地而立其后如故，归正之亲地，存续国中，修正教。吾以楚乱故，或武帅已归。平王为官纵，自而所欲，欲为补隐，王许之。初，公王有重子五人，无敌力，乃忘记群神，请神决之，使主设计，而因与巴基埋蔽于室内，召五公子摘而入。康王跨之，灵王肘加之，子比子西皆远之。平王右抱其上而拜，压扭，故康王以掌力致其子失之，唯为灵王及身而逝。子比为王十余日，子西不得力，又惧诛，四子皆绝无后，唯独弃疾立后为平王，敬续楚嗣，如其神符。初，子比自尽归，韩宣子问叔相曰：子比其计乎？对曰：不救。宣子曰：同物相求，如是古焉，何谓不救？对曰：吾与同好，谁与同物？取国有五难，有宠无人一也，有人无主二也，有主无谋三也，有谋而无民四也，有民而无德五也。 子比在晋13年矣，晋楚之从不闻通者，可谓无人矣。足晋亲叛，可谓无主矣。无信而动，可谓无谋矣。危机中事，可谓无民矣。王无爱争，可谓无德矣。王虐而不济，子比设五难以事君，谁能济之？有楚国者，其气急乎？君陈蔡方城外属焉，苛特不作，盗贼伏隐，私欲不为，民无怨心。先神命之，国民信之。米姓有乱，必济实力，楚之常也。子比之官，则幼隐也；属其贵宠，则庶子也。以神所命，则又远之，民无怀焉，将何以立？宣子曰：齐桓晋文不亦是乎？对曰：齐桓魏姬之子也，有宠于西宫，有鲍叔牙、宾虚吴、席鹏以为辅，有吕魏以为外主，有高国以为内主，从善如流，施惠不倦，有国不亦疑乎？昔我文公胡季基之子也，有宠于献公，好学不倦，生17年，有事五人，有先大夫子徐、子范以为父心，有魏抽、贾佗以为股肱，有齐、宋、秦、楚以为外主，有栾、系、胡、仙以为内主。王19年，守制弥笃，惠怀弃民，民从而与之，故文公有国，不亦疑乎？子比无失于民，无援于外，去晋，晋不送，归楚，楚不迎，何以有国？子比果不忠焉，足利者气急，如书相言也。平王2年，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娶妇，妇好，来未至，无忌先归，说平王曰：秦女好，可自娶，为太子更求。平王听之，卒自娶秦女，生熊贞，更为太子娶。是时伍奢为太子太傅，无忌为少傅。无忌无宠于太子，常谗恶太子建。建10年15矣，其母蔡女也，无宠于王。王稍亦书外建也。6年，使太子建居城府守边。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：自无忌入秦女，太子怨，亦不能无望于王，王少自备焉。且太子居城府，善兵，外交诸侯，且欲入矣。平王召其父伍奢责之。伍奢知无忌谗，乃曰：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？无忌曰：今不至，后悔也。于是王遂求伍奢，乃令司马奋阳召太子建，欲诛之。太子闻之，王奔送。无忌曰：伍奢有二子，不杀者为楚国患，何以免其父召之，必至。于是王使使谓奢：能治二子则生，不能将死。奢曰：上治，须不治。王曰：何也？奢曰：上之为人，廉死节，慈孝而仁，闻召而免父，必至， 不顾其死。须知为人智而好谋，勇而矜恭，知来必死，必不来。然为楚国忧者，必此子。于是王使人召之，曰：“来，吾免而复。”吾上谓吾须曰：“闻父免而莫奔，不孝也；父禄莫报，无谋也。夺能任事，智也。子其行矣，我其归死。”吾上遂归。吾须弯弓数矢，出见使者，曰：“父有罪，何以召其子为？”将赦，使者还走，遂出奔吴。吾奢闻之，曰：“虚王，楚国危哉！”楚人遂杀吾奢及上。十年，楚太子建母在居巢，开吴。吾使公子光伐楚，遂拜陈蔡，取太子建母而去。楚恐，成影。初，吾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中里小童争丧，两家交怒相攻，灭卑梁人。卑梁大夫怒，发义兵攻中里。楚王闻之怒，发国兵灭卑梁。吴王闻之大怒，亦发兵，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，遂灭钟离居巢。楚乃恐而成影。十三年，平王卒。将军子长曰：“太子真少，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当娶也。”欲立令尹子西。子西平王之庶弟也，有义。子西曰：“国有常法，更立则乱，言之则治诸。”乃立太子真，是为昭王。昭王元年，楚众不悦废无忌，以其禅王太子建杀伍奢子父于戏院。院之宗姓博士子匹及子胥皆奔吴，吴兵朔侵楚，楚人怨无忌甚。楚令尹子长诛无忌以悦众，众乃喜。四年，吴三公子奔楚，楚封之以汉吴。五年，吴伐取楚之六钱。七年，楚使子长伐吴，吴大败楚师于豫章。十年冬，吴王阖闾、伍子胥、伯匹与唐蔡俱伐楚，楚大败，吴兵遂入郢，辱平王之墓，以伍子胥故也。吴兵之来，楚使子长以兵迎之，加汉水镇，吴伐败子长，子长亡奔郑。楚兵走，吴乘胜逐之，五战即赢。己卯，昭王出奔，庚辰，无人入营。昭王王也至云梦，云梦不知其王也，射伤王。王走云，云公之弟怀曰：“平王杀吾父，今我杀其子，不亦可乎？”云公止之。然恐其是昭王，乃与王出奔随。吴王闻昭王往，即进击随，谓随人曰：“周之子孙封于江汉之间者，楚尽灭之，欲杀昭王。”王从臣子齐乃身逆王，自以为王，谓随人曰：“以我与吴。”随人不与吴不及，乃谢吴王曰：“昭王亡，不再随。”吴请入自所知，随不听，吴亦罢去。昭王之出营也， 使申报须请救于秦。秦以车500乘救楚，楚亦收雨伞兵与秦击吴。11年6月，败吴于冀。会吴王帝夫盖见吴王兵伤败，乃王归，自立为王。阖闾闻之，引兵去楚，归击夫盖。夫盖败，奔楚。楚封之唐西，号为唐西氏。楚昭王灭唐，9月归入郢。12年，吴复伐楚，取番。楚恐，去郢，北徙都若。16年，孔子相鲁。20年，楚灭顿，灭胡。21年，吴王阖闾伐越，越王勾践射伤吴王，遂死。吴由此怨越而不惜伐楚。27年春，吴伐陈，楚昭王救之，君城府。10月，昭王病于军中，有赤云如鸟，加日而飞。昭王问周太史，太史曰：“是害于楚王，然可疑于将相。”将相闻是言，乃请自以身导于神。昭王曰：“将相孤之古公也，今疑惑拥去是身乎？弗听。卜而何为虫？大夫请导何？”昭王曰：“自吾先王受封，望不过江汉，而何非所获罪也？只不许。”孔子在陈，闻是言，曰：“楚昭王通大道矣，其不失国宜哉？”昭王病甚，乃召诸公子大夫曰：“孤不佞，再如楚国之师，今乃得以天授中，孤之幸也。让其弟公子申为王不可，又让次弟公子桀亦不可，乃又让次弟公子驴，吾让乃后许为王。”将战，更寅，昭王卒于军中。子驴曰：“王病甚，舍其子让群臣，臣所以许王，以广王义也。今君王卒，臣岂敢忘君王之义乎？”乃与子奚、子其谋，伏师必图，迎越女之子张立之，是为惠王。然后罢兵归，葬昭王。惠王2年，子奚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胜于吴，以为朝大夫，号曰白公。白公好兵而下士，欲报仇。6年，白兵请兵令尹子奚伐郑。初，白公复见王在郑，郑杀之。白公王走吴，子奚复召之，故以此怨郑，欲伐之。子奚许而未发兵。8年，进伐郑，郑告及楚，楚使子奚救郑，受禄而去。白公盛怒，乃遂与永历死士石齐等袭杀令尹子奚、子綦于朝，因结惠王，置之高府，欲弑之。惠王从者屈顾，父王王走昭王夫人公，白公自立为王。月余，会社公来救楚，楚惠王之徒与共攻白公，杀之，惠王乃复位。是岁也，灭陈而献之。13年，吴王夫差强，陵齐晋 来伐楚。十六年，越灭吴。四十二年，楚灭蔡。四十四年，楚灭杞与秦平。是时，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，楚东侵广地至泗上。五十七年，惠王卒，子简王忠立。